2月27号星期二的骚动音乐啊。 嗨，咁提提大家啦，今天我哋六点钟啊都会有嘉宾的出现噶噃，新朋友仔喎。 系，就是 Claudia 秋桐啊。 冇错，咁啊一个同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几好倾的一个朋友啦，因为即系好多一啲 jazz 嘅嘢都喺佢身上会听得到嘅。 系啊，即系大家如果有机会可能系听 jazz 嘅话咧，本地咁可能之前都有機會聽佢嘅名字啦，咁即係有 jazz 嘅 background 啦，咁但係咧佢都有一個佢嘅過去啊，都有迂迴啦，係啊，都終於兜咗個圈啊，個人經歷咗好多之後就可以 有自己嘅作品， 自己作品啦，咁所以一陣間就可以聽到啦，同埋佢對於我哋嘅卷軸嘅反應係一流啊！ 好耐冇， 好耐冇感觉咁，有一种被动式嘅感觉。 通常第一次收嗰啲都会系 着一啲啊，叫做系啦系啦， 着一啲嘅。 系啊，咁一阵间就可以听到啦。 系，咁啊六点钟留意住啦。 系啊，今日啦，你可能会听到我把声好似沙沙地。 又去咗玩啦，系嘛？ 又睇你点睇咧？ 唔系好多时候玩同做嘢都系一体嘅，系嘛？即系半玩半做嘢， 好似啲组合柜咁咯，多合一咁咯。系啦，即系一个举动， 寓工作于娱乐， 几样嘢加埋一齐啊， 寓工作啊， 系啦。咁啊，但系等于寻晚咧就同啲朋友咧去咗长期啊，即系工作上认识嘅朋友啦，系啦，咁啊。咁啊，正常咁啊，唱 K 咪唱 K 咯，有咩咁特别咧？咁即系首先好耐冇去唱 K 啦，啊唔系，其实农历新年先系咁依都唱咗一次，喺 house party 去唱咗。 你唱得咁密噶，原来 唔系啊，其实有时唔系你特登想去唱 K， 而系咁啱嗰个地方佢有得唱，啲人又会唱，你嗰样嘢系最容易令到大家 gather 一齐，同埋另外一啲本身唔熟嘅人。譬如假設有人點咗一首陳奕迅嘅歌咁，咁你見到台上面有麥，咁大家就好中意即係唔唱嗰啲咧，就會擁啲麥俾人，咁你就會同一個啱啱新認識嘅朋友，大家就會一人一句， 唔好咁尷尬。 係啦，咁跟住唱完之後咧，就好似突然之間又唔係好熟咧，嗰個嗰啲你當打機嗰啲親密度咧，就會由零變咗十咁樣啦，即係105分啦，你就做一個 action 嚟加咗少少親密度咁樣啦。 的而且確係幾好去認識啲新朋友啊 ，ice breaking。 係啦，新年嗰期又去咗朋友嘅一個house party。咁样咁，跟住有人煮嘢食啊，有人玩 board game 啊，咁啊有啲人就会唱 K 啊，咁你就自己拣地方玩噶啦嘛，即系你中意我呢度食阵嘢，跟住嗰边咧就饮啲嘢，然后上去睇下啲人玩 board game， 跟住咕咕地又落嚟又唱 K 咁样，即系一件咁样嘅事啦，好得意啊咁。 通常系咁。 系啦，咁跟住寻晚呢一个嘅唱 K 有趣嘅地方就在于咩咧？咁通常开始都系大家唱下自己啲年代嘅嘢啦，系啦，即系有啲啊四大天王，有啲啊陈奕迅。打后千禧年代嗰啲开始嘅咁，咁但系个得意嘅位系在于咩咧？因为后屘慢慢咧，即系有啲人就今日要翻工，咁开始走啦，咁剩翻嗰包括埋我剩翻喺度嘅人咧， 就系唔使翻工嘅人嚟。 其实都要翻，有一个话翻11点，本身佢话唔 join 嘅，即系唔 join 呢一转咁样，跟住之后俾我哋拉拢咗嚟啦，咁样。呢一班人咧个共通点就是大家都系听 EDM。 OK， 然后我哋大家都话。第一次唱 K 唱 EDM， 你有冇谂过唱 K 唱 EDM 有个咩概念咧？我琴晚都系第一次经历，所以我觉得非常之有趣。 我都冇特别留意过，其实到底 K 房系咪有 EDM 嘅？ 系啦，呢个都得意嘅。咁啊，应该系其中一个朋友咧，佢无端端咧就pat pat 行咁样咧，佢就先点咗 Avicii 嘅一首歌开始。 Avicii 咁你啊唔系喎，佢 Avicii 定系 Martin Garrix 啫？唔知点解，总之佢突然之间出几条筋，佢揾咗一只。 OK。 咁大家都系嗰度，仲要有几个都系 DJ 嚟嘅。咁然后当你有一只之后咧，大家就会开始喺嗰、那个嗰部机嗰度揾啊。其实咧都唔系一人拍一只啊。后屘就我坐咗埋去，我就用卡拉 OK 嗰部机嚟点 EDM， 揿笃笃笃。 系啦，你 cut 歌个位，仲要系啱啱完咗16个bar之后嗰下一 cut 落去， 好有嗰个执着啊，好有平时打碟或者播歌嗰个执着。 而最衰系通常下一只歌个 MV 个头，佢系有啲环境声，唔系即刻入第一粒音啦。如果唔系咧，我系 cut 歌。我系完全啱啱好完整16个bar都一嘢 cut 落去嘅，系啦，谂住可以紧接好靓咁，即系，但系因为咁始终有啲太新未必有嘅，但系佢都系最黄金年代 EDM 有嗰啲嘢，即系譬如 Set 嘅 Beautiful Now 啦 ，OK， 系啦，即系嗰只听到烂噶啦，嗰个年代系，跟住仲有咩 Clarity 啊 ，The Middle 啊，跟住仲有。哇！Avicii 嘅 Wake Me Up 啊，跟住 Reload 啊，Don't You Worry Child 啊， 全部好识啊， 系啊， 系 即全部都是呢啲， 都好 titanium 啦。 你话好耐又唔系好耐嘅， 耐就系十年噶啦，呢啲 十年 噶啦， 嗰十年叫好新噶啦。 因为呢一抽全部啲声啊，嗰时都系喺 EDM 叫做我所谓黄金年代啦，嗰、那个即到而家都全部变晒做经典啦，已经系啦、嗯，即分分钟系而家听 EDM 嘅小朋友嗰阵时可能未开始听，即有啲我哋而家听翻八十年代嗰种感觉啦，又冇咁远嘅，即类似嗰种概念。咁变咗咧，咁呢一堆歌咧就一首接一首，你好自然脑里边你就会谂起边首，一路系咁揿出嚟啦。咁但系你就会好奇翻翻去咩叫唱 EDM 咧？ 系咯，即系唱 K 好简单啦，唱 K 就系唱啲 K 歌啊嘛， 唱歌词啊嘛， 而家全部都系拣 EDM 嚟唱。EDM 其中一个好大嘅我自己认知嘅特别之处就系、是。其实佢 旋律嚟噶嘛， 系比较少啲嘅， 即系前面 verse 啊嘛，最劲嘅 drop 位或者嗰个所谓嘅 chorus 系冇噶嘛， 系啦， 所以嗰个 EDM 我发现咗个犀利嘅位就是、原来嗰首歌咧 系唔使点唱 嘅，佢个旋律如果系写得好好，你好 catchy 嘅话咧，其实你系大家就会跟住哼嗰个旋律噶啦，例如。巴巴巴巴啦巴巴巴巴啦巴巴巴啦巴巴啦巴啦巴巴巴， 你唔会咁唱噶嘛？系嘛？ 咪就系全部人间就系咁样唱噶啦，系啊系啊！ 我以为大家可能beatbox 啊，即系你 EDM 咧可以有一啲好多重拍，咁大家喺度 唔系啊冇，大家冇去到咁 advance， 就系好似头先咁样，大家用自己嘅嗰啲巴巴巴巴巴嗰啲咁样嘅声，你好似唱一首 demo， 大家去作曲咁咧，你就跟住嗰条 melody line 咧，大家就攞住支麦就喺度巴巴巴巴巴。但系嗰个劲嘅位置就系原来嗰条旋律一个冇歌词嘅位置，当你好 catchy 或者你已经入咗血嘅时候，你系会可以咁样样哼唱出嚟。我系未 试过呢个体验， 未试过 K 房啦。但系其实你去 EDM Festival 或者你去有时候去 club 咁样，有呢啲歌出现，其实大家都会有啲人系会哼啲旋律嘅， 会有啲咁嘅反应。 而嗰首歌劲嘅就系劲在可以令到你哼到嗰条旋律，而讲真，大家都唔系一啲好音准好劲啦，或者真系好音乐上玩乐器，即系譬如以我为例，即系打碟已经系或者播歌已经系同音乐最贴近噶啦。但系你话玩乐器或者嗰啲，即系你要唱啊嗰啲，一定系有啲难度。但系佢都会令到你记得，你会知道佢点样去。我觉得呢件事系几有趣嘅。 即系个概念等于咧，有啲人唱 K 咧，佢系唔会唱歌词嘅，佢系会负责喺隔篱帮啲朋友唱个烟草同唱个 music break 噶。 系， 通常咧，入歌啦，你唱你唱，我帮你唱前边啦。 跟住另外咧，仲有嗱，即系唱呢、這、一个唱 EDM 呢件事本身已经系好有趣啦。然后大家咧，仲有第二个共同嘅发言，即系寻晚，就系我哋第一次咁认真睇啲歌词，即系因为你听电子音乐，你一定系会最期待就系个 drop 个位啦， 旋律围住咯。 老实讲，好多歌你系听多咗几次之后，啲音差唔多，你咪跟住唱咯。琴晚系大家第一次咁认真睇住个 MV， 哦，原来呢首歌嘅歌词系讲紧呢一样嘢嘅，因为佢真系 show 出嚟啊嘛，然后大家先咁认真地啊睇，譬如头先讲嗰啲咩 reload 嗰啲，你永远都系嗰个只歌名嗰个字，你咪跟住 up 咯，动住 very， 动住 very hard， 你就跟住哼噶啦，大家就好认真咁样去 study 一啲歌词，第一次咁样样睇，你觉得几得意啦，然后仲有一样嘢就系发现咧。其实虽然即系话啲 EDM 好 commercial 啊或者成啦，其实就算男 vocal 嘅歌咧，原来都好难唱。 系系系， 我必须要 高音噶， 即系原来系几高音，同埋佢原来嗰种旋律咧，当你要唱出嚟，头先讲即系我哋好熟知啊，但系如果你有歌词唱嗰种旋律咧。原來係好難捉噶， 係 啊！即係當我哋聽慣咗首歌都好啦，個 drop 你會識得跟住哼啦，去到一啲叫做 verse 嘅位置嘅時候，你有歌詞喺度咧，原來你唔係咁容易跟住捉到，已經唔係嗰個 key 高定低嘅問題咯。原來係因為佢嗰啲位通常可能嗰個 instrumental 上面好靜， 係， 然之後你就好靠 vocal 去帶動， 所以就你要用把聲用到好盡先可以入到首歌啦。 係啦，即係譬如Avicii 嘅歌，咁佢勁啊勁在就係佢揀啲 country 嘅歌手去唱，佢有嗰種質地。所以當你唱 K 嘅時候，雖然你嗰首歌譬如 Wake Me Up 呢一啲叫做好 commercial 嘅 EDM 啦，但其實個 vocal 本身係好濃烈嘅 country 嘅味道。 係 當我哋一啲平民白姓嘗試去 K 房走去唱呢一首 EDM 嘅時候，你根本唱唔到 country 嗰陣味出嚟咯。 係例如同埋即係例如 Avicii 嗰啲 The Night 嗰啲咧，你嗰、那個因為佢個 vocal 其實個底係托住好多唔好多把人聲去令到件事嗰個感覺係好宏。 我哋已經開住原唱，用原唱把聲嚟托住我哋把聲啊，已經托曬。 所以 然後你身邊仲有好多 friend 有啲唔同嘅 key， 大家一齊互相托住 嗱。聽緊嘅聽眾，我要先俾一個前設，大家係波城其實喺 K 房入邊嘅表現都算應該係穩定嗰一派嚟，因為佢扮呢個張學友係扮得好似嘅，係啦。 離開咗之後唔得啦。 係啦，但係你一唔係唱呢一啲咧，你變咗唱 EDM 就係另一件事啦。咁樣 即係尋日未即係提我話未唱 EDM 之前，即係開始去咗啲謝霆鋒嗰啲咧，跟住有啲識認識嘅朋友就話：你可唔可以用張學友把聲唱謝霆鋒嘅《玉蝴蝶》啊？ 好难嘅，唔系咁容易喎，叶师傅。 系好攰嘅一件事。 通常啲 friend 都系会系咪不停咁样要求你可唔可以用学友哥哥把声扮呢、這个扮嗰、那个唱嗰首唱嗰首，全部都系用学友哥哥去嗰把声去扮咁样。 最有趣嘅一次系都系新认识嘅朋友，跟住佢听完我唱咗个咸埋同我讲话：你咁样唔得噶，你唔可以成日就系扮人哋，你要有自己把声。跟住佢话有冇人咩揾过你唔知咩录 demo 啊出歌嗰啲咁，我话兴趣业余玩啫，业余玩啫，唔敢认真嘅。 惊咗嗰下，惊 佢直情觉得你要有自己嘅 character， 你唔可以咁样、啊。 就好似参加咗歌即系电视台嘅比赛之后， 歌唱比 赛，你唱歌系似某一啲嘅声音，不过你冇咗自己系啦。我话冇都系出嚟 show 下大家开心咧。系啊 ，OK 嘅， 好认真。嗰个朋友对呢样嘢 好 认 真，系 啊， 佢讲咗几次。佢话咁样唔得噶，跟住再同另一个 common friend 你话你个朋友佢咁样唔得噶，佢唔可以净系扮人哋嘅。 佢嗰位朋友本身系咪都系音乐工业嘅朋友嚟噶？ 我唔 exactly 知道系咪，但佢身边即其实嗰个 crowd 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做音乐嘅人嘅，咁样即系 职业病 咁样，我记得啊， 你都职业病啊，你去到 K 房都唔系唱 K 嘅，你唱 EDM 噶嘛？ 系啊，我唱旋律嘅啫嘛。 你都系职业病，证明大家入到去都会有。一个好走咗出嚟嘅职业病咯，系咁样噶。我有一啲朋友咧做保险啊，或者买楼嗰啲咧，佢入到去 K 房咧，佢都唔系唱 K 噶，佢系会同啲朋友周围 social 啦，跟住然后咧趁人哋唱完下一首回紧气嘅时候咧，佢就会喺度同啲朋友讲啊，最近咧其实点点点点点嗰啲职业病又上身噶，所以咧每个人咧喺 K 房呢个环境底下咧，都系会有属于佢哋自己咧平时做嘢嗰一面系显露咗出嚟嘅。 系啊，同埋喺 K 房里边，总有一啲歌咧掉出嚟，你会好期待，即系你就见到个歌名嗰一下，你就会好期待究竟跟住落嚟演唱嘅人唱嘅时候系点样样咧？同埋已经好耐冇啲合唱歌啦，即系 K 房最好睇，其实 系 合唱歌。 系呢、這个真，呢、這个真。 所以我期待如果有一日啲 friend 合唱喺 K 房唱呢首咧，我会想睇下会系点。因为呢首本身我觉得难度都高啊，已经系又系嗰种咯，即系头先我话你有 country 嘅 background， 有嗰阵声底先得，呢一只都要有啲 R&B 嘅底。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像被光污。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失踪，再发梦，视线心跳面红。Cause I've got all that I want in front of me， 我为你那些琐碎事 ，All my troubles have gone， they washed away。蓝白色空白电子飞机，情侣角色。You'll stay 追风 featuring Marv All That I Wan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香港第六日考察，朝早到西九考察西九文化区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夏宝龙之后与青年代表交流和工作午餐。行政长官李家超、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全国青联副主席霍启刚、立法会议员林林、梁毓伟等都有出席。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相信，夏宝龙今次来考察是以经济发展作为重点，因为本港现时面对比较严峻的经济发展局面，外部受到美西方打压，令到发展比较缓慢。中央关心如何提振香港经济达到进一步升级转型。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期明日结束，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建议政府认真考虑将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明确列入基本法第23条的相关立法条文内，期望制定法例时条文含义要清晰，例如窃取国家秘密罪要清楚列明何谓国家秘密，因为一般市民对如何辨别便利资料涉及国家安全没有具体认识，希望当局在制定相关条文草案之后继续解说和进一步咨询业界和公众意见。房协主席陈家洛说，为填补房协的资金缺口，将会以银团贷款方式应付未来5年的资金需要，数额以10亿元计。房协已经成立工作小组，初步接触的银行反应积极。陈家洛与传媒聚会的时候说，房协预料到2026年当资助出售单位的收益回笼，资金情况会改善。另外，房協計劃出售一些非核心投資項目，即是零散商鋪，以增加資金流。涉及的商鋪包括早期進行的市區改善計劃，例如在上環的一些街鋪。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朝有一兩陣微雨，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新界再低一兩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显著转凉，气温降至14度或以下。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 Kevin 为大家报告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提翻你啦，因为火警的关系，油麻地东安街而家全线封闭咗，驾驶人士就要留意翻现场的改道指示啦。另外，较早前荃湾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跟住葵福路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已经清理咗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系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排到收费广场，支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在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近住恒益村一带是稍为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稍为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警署一带稍为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以及是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秋中只感到累了，放弃谁？说再见，分开这一句，只要一封密句，纵是爱没法再。 Set J 回复原厂设定，好多的 moment 都想重新体验，可能隔太耐，很多感觉都已经唔记得咗。例如是第一次心动的时候， 是有点，是有点心跳，大概这是爱精兆，说话从不。穿别太刻意，对话留低某种心意，是每天是你的声线，睡觉中亦会很甜，在浪漫空气里过点，天天都想与你见面，思想呼吸也会错乱，幻想到笑。长乐团 Gigi 张曼芝过电，有时有啲 sweet 嘅感觉，好想重新体验。但人生有得必有失，当然一啲痛楚嘅感觉都必不可少嘅。Over you， 其实讲到尾最想就是体验好多人生，由小朋友开始转为大人，初次体验的一些感受。因为那段时间一定会是你人生当中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最新鲜最快乐的时刻，好多嘢望起上嚟都系五光十色嘅，非常之灿烂。 Delta T 隆中之人，你又记唔记得当年第一次邀请人哋出席晚宴嘅一个经过？当时嘅感受系点？有冇都系嗰种心仔卜卜跳嘅感受喺度咧？ 辛苦了太多人，单恋消耗太多青春的元神，两白兔最英文，脚也有些身份，很喜欢你着短裙，很喜欢你无奈染红了射灯，像有火烧了心，入夜还在等，情是种挑人，真不羁的眼神，越怕丑人越要战胜那些缺陷，这一刻才够精神，差一点就爆开，为何还在等，让那火烧了心，乱撞和乱哼，缓慢的偶人太浪费心神，是爱要 固定轩浪漫提克，而家谂翻起点解当时会有咁多呢一啲好紧张、心仔卜卜跳嘅感觉？其实好多时候系基于对于未来嘅未知，所以好期待下一刻每件事情嘅到来。 来恨清楚，谁人活得够快乐，无为自己保枷锁。OK， 我怕人们全数够可，每日活得更快乐，就算再跑着车保我。 you get. Come on. What you feel is what you get. Hey. What you think is what you get. What you want is what you got. Love is blind, can't you see? What's real, what's fantasy? Show me now, do you believe? Do you believe in you and me? Thompson, hey, oh, la la la, fine, come so. You know, when you got in go, 前任梦想的唱啊。OK, 继续全然忘记担忧，明日未走到尽头，早已一概别接受。Be anything, anything. Oh, oh, oh, oh. 为着爱你与我快快出走。 之前听过有钟舒敏 What you get，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还比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谁呀？ 再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象。 今日呢位嘉宾新朋友嚟嘅，唔知道佢份人系点嘅咧？ 虽然佢喺流行音乐界别咧就比较新啲，但系佢嘅音乐背景咧都成为咗佢嘅特色嘅，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听住咯。 各有千秋同， 咦？咁睇嚟应该几啱倾喎。 骚动音乐的嘉宾是新朋友，有 Claudia 秋彤的，你好。 你好，大家好。 Yeah, 我们送上这个见面礼给他了。 是，今天我们送给秋彤有这一句，用了你的中文名去写的， 各有千秋彤。 好好好好好好耐冇试过有咁好嘅反应。 多谢你嘅反应啊！ 我终于觉得系有送呢卷嘢系有成功感啊！ 系啊，因为咧啲嘉宾咧收到咁上下咧，佢哋画牙啦，即系收到画牙，唔系送到画牙。 通常而家啲嘉宾收到啊，哦，几好啊，几好啊，多 谢 多谢。 我中意你嘅反应啊，令我哋有翻啲成功感啊！ 可以继续送啦呢一个， 我有估你哋会写咩？ 哦，系啊， 你估咩啊？ 我以为系一叶知秋啊！ 哦。 见雨 加三秋啊！ 加三秋 啊！呢、這个都几好啊，其实、哦、一日不见雨加三秋同都 系啊，系啊。跟住、我哋系即系因为个秋字都系一啲会有诗意啲嘅成语啊嗰啲咧，咁我哋都谂咗好多嘅。咁跟住拣下拣下之后，我哋觉得各有千秋呢个嘅意思咧，作为第一次送俾你同埋去认识你嘅切入点都好似几啱。因为各有千秋讲即系我唔同嘅人有唔同嘅长处啊、特色啊等等嗰啲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几好啊。因为我觉得好似做音乐、做艺术、做创作都系 keep 住，其实就揾紧呢样嘢。 系啊， 系啊，所以第一次见面就送呢个各有千秋同啊，耶！咁啊，亦都即系第一次访问见面都俾送音乐听众认识下你，即系了解下你嘅音乐 background， 因为都知道你系同 jazz 嘅联系都非常之大嘅呢、這个系啦。同佢都讲呢、這个系咪好细个开始玩，定系几时开始踏足 jazz 嘅世界？ 其实系细细个已经好中意听嘅， 系 咁就中学嘅时候就开始听 Noah Jones 啦，初中、啊、其实都系听啲 vocal 先嘅，但后屘就越听就听多咗就听 instrumental 啦咁。 哦，系边个咁有 taste 到你入坑听 jazz 噶？ 其实系嗰阵都系咁啱听到，可能中学嘅时候个老师会乜嘢都播咧，咁、 哦、 就有时 classical， 有时 jazz， 有时 pop， 咁听到呢样嘢就会觉得哇呢个咩嚟嘅咁样，但其他同学就踢晒凳咁样，哇好闷啊，转歌啦咁样，咁我嗰阵觉得自己好奇怪咯，因为明明人哋咁唔中意嘅嘢，点解我会觉得咁吸引嘅咧咁样，跟住但系就一路就好似着咗迷咁样，一路听，跟住亦都想转。多啲入去咁样咯， 系咁跟住由头先讲有啲 vocal 开始嘅 jazz 去到即系 instrumental 啲啦，咁嗰阵时自己有冇玩紧乐器定话系因为中意咗听 jazz 然后带咗你去玩乐器嗰啲噶？ 其实细细个都有学琴嘅，咁然之后亦都好中意唱歌啦，咁咧细个都有玩合唱团嗰啲，但其实咧系唔入咯，好多时候竟然 唔入，即系可能有去 audition 咁样，但系跟住但系最后人太多定咩，跟住就冇入到去嗰种。 可能当时都好紧张，即系由细到大。都好嘗試衝破嗰個驚咁樣， 同埋咧，我要糾正一樣嘢，就係咧啲老師咧通常係唔揀啲唱得好嘅入合唱團嘅， 係揀啲乖嘅啫嘛。 係，同埋或者揀一啲把聲好有特色咯，但係佢未必係唱得好好咯。即係有一啲人咧唱 solo 係好好聽嘅，但係佢唔會揀入去合唱團嘅。 哦，係㗎， 呢個我好明白，因為我以前中學嘅時候， 你就係、是、啊。 佢揀咗我入合唱團啦，就係、是 哦證明你好有特色啊把聲，所以你應該 咁。然後啲嗰啲星康冠軍嗰啲永遠都唔喺合唱團度出現嘅，好奇怪，好、 搞笑，好似兩派人咁樣 啊。唔係因為可能即係有大家各自啲聲底嘅功用喺入邊， 各有千秋、啊， 真係各有千秋。咁但係咁，秋同你嗰時有冇好打擊？即係我又中意唱歌，又入唔到合唱團，跟住有冇嗰種狀態咧？細個 有噶，所以我大學嘅時候其實都唔係讀音樂咯。咁都有啲現實嘅考量嘅，咁但係就嗰陣都係有啲挫敗感嘅，即係覺得自己都唔係話特別勁啊喺音樂上咁樣，即係好似冇好大嘅認同感， 嗯、 所以當時就揀咗心理學嘅咁樣。 哦， 咁但係其實自己心入面一直都係覺得啊，好想追隨我嘅音樂夢噶，我中意噶，即係成個 Blue Giant 咁樣。係、嗯， 有啊有啊。 完全真係我都有睇 Blue Giant 咧，我睇到由佢派傳單開始， 開始喊啦。 就頭先派貼紙俾 我 自己寫， 好想去 Blue Note 啊咁樣啊，係嘛？ 係啊係啊，跟住、啊、之後我就喊咯，睇到嗰度，由嗰度開始喊到 最尾 電影院，人哋即係隔離嗰個咧，我爆喊啦！喺個戲院，個個望住我做咩事、 啊？你哋唔明噶啦，跟住你應該就派傳單啦嗰陣時， 係啊，開始派啦，呢個係我細個貼紙，有啲 jazz 所以其實頭先你話讀心理學，但係其實中間嗰段時間自己都係 keep 住會即係學緊玩緊 jazz 嘅都有，其實係只不過係即係嗰樣嘢能唔能夠作為一個所謂終身職業嗰樣嘢，就有嗰個 struggle 咁解。 係啊，一路都覺得啊，自己係唔係唔夠好啊，唔夠勁啊，應唔應該繼續落去啊，繼續追啊咁樣。 但係對於你嚟講，有冇諗翻就係、是、啊，到底其實當初 jazz 有啲乜嘢咁吸引你嘅地方，令到可能真係初好老實講，真係我 認識嘅人入面係好少好少，初中開始就會聽 jazz 嘅。咁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好有品味嘅一個表現嚟。 天生嗰個 connect 到嘅嘢咯。 所以係到底咩嘢原因令到你當時已經入咗坑嘅呢？ 其實我覺得是因為 jazz 本身咧聽落好跳脱啊，即係我就唔係好規矩，即係唔係好中意守規矩嗰種人嚟嘅。跟住即係我就覺得呢一種音樂好合乎，好似合我嘅性格。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好似一聽就覺得哦呢樣嘢好似喺我嘅血入面咁樣。跟住同埋即係佢有好多，你知可能 pop 咁樣啦，即係通常可能啲 progression 就1563咁樣嗰啲，但係 jazz 你知全部唔跟噶嘛，可以乜嘢 scale 點樣 pop 你都中噶嘛， 同埋啲手指撞落個琴度就係噶啦，啲 chord 係啦，幾個 chord 撞落去就係噶啦嘛， 係啊，我就覺得係同我性格，即係好似好可以express 到我真正嘅我咁樣，因為其實我即係可能你同我傾偈都會發現，其實我勁熱情噶咯，跟住又好。expressive 嘅，咁就覺得如果 pop 嗰種即係好照版主碗嗰種模式就唔係好解釋到我個人，所以我就覺得 jazz 嗰種即係好熱情啊，同埋你心入面諗咩就好，即係喺你靈魂入面表達出嚟嗰種感覺係我好中意咯。 其實細個嘅時候或者一路學去到即係雖然揀科即係就揀咗心理學冇揀音樂啦，但其實腦裏邊有冇一路都有一個目標？即係玩 jazz 可以去到一個點樣嘅位置，有冇一路諗住嘅？其實 我係一路都有追隨緊嘅，即係就算揀咗心理學，我都會諗話啊，有冇得一啲 elective 係讀 jazz 㗎咁樣？因為我嗰陣喺美國讀心理學嘅，咁所以亦都有啲即係 jam session 啊，又或者學校都會有一啲 jazz history 啊，或者單對單嘅課堂。咁嗰陣開始其實一路都有 tick 緊嘅咁樣。 哇！嗰邊又唔同喎，即嗰個世界， 氛 即喺美國嗰邊玩 jazz， 浸住咯，係。 咁嗰邊去學 jazz 嗰陣時，即揀咗啲 elective 啊嘛，你話 係。 咁係個氣氛啊，或者學嘅嘢，因為你以往其實自己都已經有累積咁，去到嗰邊再真係一個咁好似好有規模地去學，嗰個分別係喺邊度咧？其實， 其實喺課堂上學咧，即其實佢有啲課堂咧係話係 improvisation 嘅，即係你喺入面咧就要即興演奏咁樣啦。咁可能咧。每一个同学都会 take turns， 即系你即兴演奏完就到你咁样，但我哋嘅乐器可能一个 saxophone， 一个琴，一个 focal 咁样，但系无论如何都系你可能有16个巴，咁到你咧你就要演奏一啲嘢咁样，系啦。 其实几次一个真系可能系 live 嘅现场演出，即系你都见到好多 jazz 嘅乐手会咁样轮流 jam 少少嘢出嚟咁，但系对于你嚟讲，即系 jazz 即系嗰个其实个世界都好大噶嘛，有冇？自己特別係好專攻或者特別喜歡某一個類型嘅 jazz 其實如果你話一開頭初中嘅話，可能就係啲比較 smooth 啲嘅 jazz 或者 bossa nova 嗰啲咧，即係 girl from Ipanema 係啦，就好似 Lisa Ono 咁嗰啲， 小嘅麗莎 係啦，嗰啲就比較易入口嘅。咁但係後屘咧，就你知啦，即係高中讀書都 stress 啦，咁樣咁就開始嚟啲 free jazz 啊，嗰啲彈擺啲 cold chain 嗰啲勁 solo 咁樣。因為對我嚟講咧，即係我聽 jazz 咧又可以好平。平复到我嘅即系焦虑啊！有啲时候，因为佢咧佢喐得好快，啲音符佢弹得好快嘅时候咧，你就觉得佢弹奏嘅速度竟然可以 keep up with 我个脑入面混乱嘅程度咁样，即系somehow就觉得原来有啲嘢可以比我脑入面思绪喐得更加快咁样，咁somehow就好似好平复到你嘅心情咯。 我有啲明白，当你个脑里边好似咁讲，好多思绪，好多好激荡啦，跟住外在听住啲嘢好激荡咧，嗰下突然之间会好 peace。 是啊，即是觉得其他东西都跟你一样可以是这么混乱和这么没有秩序的，你就觉得你不是孤独咯。 但是其实因为刚才讲譬如在美国那边玩学 jazz 的时候会有很多这样的 jam session， 但其实即除了这样，因为有时觉得即jazz 很自由，那好像它没有一个很怎么说很规范的一个框架，虽然有那些 jazz standard 那些，但是在那时除了一些 jam session 会不会其实都会有一些可能和 jazz 的不知道学一些历史或者总有一些相关的东西都会在那些 course 里是帮助到 之後自己做歌或者自己玩 jazz 上面一啲提升咁樣 都會有噶，因為其實你寫歌啦，就係一種即興演奏嚟噶嘛，你都喺個腦入面諗咗條 melody，只不過係我咁啱錄低咗嗰個即興演奏，覺得我想用嚟發展為一條完整嘅旋律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啲improv 嘅堂對於我即係作曲嚟講，其實都有啟蒙咯。 哦，都係每一次嗰十六個巴就好似作緊曲咁。 係啊係啊，不過我好中意，我唔想淨係得十六個巴，我要瘋狂 loop。 Yeah. 你冇壓力嗰啲嚟㗎喎，即係你係好想快啲到你嗰啲嚟㗎喎，好似個感覺 一時時啦，都會焦慮㗎，因為同學太勁啦。 但其實我覺得好勁嘅，即係所有基本上可以做到 improv 嘅人咧，我都係覺得係好神奇嘅，因為即係我細個學音樂就係嗰啲照版主碗跟住個譜 classical， 你要好精準咁樣彈每一粒音嘅人，當初要咁樣去好即興地玩一啲嘢嘅時候，嗰、那個過程有冇都其實係要慢慢去練翻嚟嘅咧？ 有噶，其實首先係你要改變咗個心態咯，即係你要拋開我就係要做得好完美嘅呢件事咯。其實都勁似修行咯，我覺得係啊，即係學到啲即係做人嘅態度之類。咁你可能即係知道你唔需要好完美，然之後你接受唔係好完美，同埋如果你真係要即興嘅話，其實你要 focus 喺嗰一刻你唱咗啲乜嘢音出嚟噶嘛。咁你嗰一刻就由我好緊張啊，變咗。twist 咗做哦，咁我點樣可以玩呢幾粒音，再 develop 落去一啲美麗嘅東西度咧？咁咁之後你就會唔記得咗你嘅緊張，而投入咗個音樂入面咯。 同我成日覺得所謂嘅即興咧，雖然即係講出嚟或者睇出嚟好似好 casual 啦，但我覺得即係好似冇得準備咁啊。但我覺得其實就係用咗過去所有嘅時間，就係為咗準備嗰個即興個 moment 啊。即係一路你出招咁啊，即係你當打機，你有好多招喺度，你嗰刻出咩招？其實你點解聽到個粒音可以突然 improv 到，就係因為你代入咗好多嘢，有得揀。即係個概念，我覺得好似係咁樣樣。 即係已經有好多 vocab 啦嘛。 係。咁但係我覺得得意嘅就係頭先你講，即係去美國本身讀心理學，因為一個現實嘅考慮，即係要維生嘅 plan 啦。咁啊 elective 讀咗啦。咁但係去到而家，你今日坐咗喺度，即係話你兜咗個圈之後咧，你可以好似做緊你當初好想做嘅自己嘅音樂。咁點樣樣最後係會翻翻嚟香港，跟住會開展咗自己即係 music career 呢樣嘢咧？又 其實係嗰陣讀完心理學之後咧，再正式再讀咗一年嘅 jazz 嘅咁樣，即係除咗 elective 之外，真係開始成年都係 music 啲嘢嚟啊！你係 又好似睇人演唱會咁樣，啲同學超勁啊！跟住哇，勁開心上堂咁樣。跟住之後就學咗好多technical 嘅嘢咁樣啦。咁之後翻到嚟咧，就覺得哦，我都真係好想試下咁樣。咁就咁啱見到 Terrifa 啦嘅，即係 R.O.T 嘅吉他手咁樣。咁佢就開咗一個班叫做 Ensemble Transients。咁我就去咗 audition 咯。 哦。 之後就入咗喺入面做 jazz vocal 啊，亦都有一連串 jazz 嘅 training 咁樣，同埋又 join 咗 Hong Kong Youth Jazz Collective， 跟住就一路上堂，亦都喺呢啲課程嘅當中認識咗Tetlo 啊、Alan Kwan 啊呢啲咁好嘅音樂人咁樣，就有更多嘅機會咁樣。 其實嗰時喺嗰邊讀完，有冇諗過即係嗰邊可能又識嗰啲同學啊，有啲 connection， 其實 stay 喺嗰邊繼續再玩 jazz 咁樣？ 都冇啊，因為其實冇身份。留唔得低， 留唔得耐，所以就翻翻嚟呢边再即系去揾嗰件事。咁但系因为头先讲，譬如加入一啲乐团等等嘅时候，我哋会理解咧，即系玩 jazz 嗰啲唔同团体会好似哦，做一个爵士乐手咁样样咯。但系你又再行多一步，就系攞住呢个 background， 但系你又会出自己嘅歌，自己唱。咁呢一步系咪又系有人鼓励你之后会行咗呢一下咧？ 其實我都想好多謝係 Tetlo 同埋 Terrifa， 佢哋好鼓勵我嘅咁樣。是 Tetlo 啦，咁佢就嗰陣同我講話，哦，其實我睇你都唔定止定係一個 jazz vocal 喎。 係睇你個樣子，你都唔係咁簡單㗎啦。 係、啊， 你都唔係坐定定做一樣嘢嘅人啦。 係啊，即係佢就話你諗下啦，我覺得你都係一個 contempt 嘅 singer 嚟嘅，咁樣，所以如果你中意寫歌嘅話，你都可以 focus 多啲喺寫歌方面咁樣，因為當 當時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啊，好似淨係唱一啲 jazz standard， 好似表達唔曬我自己想講嘅嘢，即係唔夠完整啦。我已經覺得，就算 jazz 本身個樂種比較澎湃或者自由都好，咁所以我就開始寫我自己嘅歌去表達我自己同埋我經歷過嘅嘢咁樣咯。 嗯，其實得到啊。Techno 嘅大師，香港爵士嘅大師嘅呢一個好似認可咁樣，你自己心裏邊有冇覺得都係一個好大嘅動力咧？即係佢都咁樣講嘅時候， 都有啊。因為嗰陣就係、是、佢除咗咁樣鼓勵我，佢又幫我編同埋監製我出嘅第一首歌嘛。咁係啊，當時其實我係乜嘢connection 都冇啊，我根本就唔識邊個喺呢個圈度，跟住我亦都唔知要點樣開始行。咁、 嗯、 都係佢咁樣幫我，令到我開咗對門喎，咁樣先慢慢可以有其他嘅connection 咯。同埋，即系我觉得，佢呢个鼓励对我嚟讲好重要，系因为即系你知我中学嗰阵就已经觉得，点解我合唱团都入唔到嘅咁样，我系咪都唔系属于音乐噶啦咁样，即系好多自我怀疑啦。但系因为即系佢咁样认同我，我就会觉得啊，咁既然佢都认同，咁我都系咪应该要信我自己咧？佢都帮我啦咁样。 因为呢首秋桐第一首推出嘅歌曲有听到做片个监制，歌名叫做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香港第六日考察，朝早到西九考察西九文化区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夏宝龙之后与青年代表交流和工作午餐。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相信，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是以经济发展作为重点，因为本港现时面对比较严峻的经济发展局面，外部受到美西方打压，令到发展比较缓慢。中央关心怎样提振香港经济，达到进一步升级转型。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期听日结束，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建议政府认真考虑将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明确列入基本法第23条的相关立法条文之内，期望制定法例时条文含义要清晰，例如窃取国家秘密罪要清楚列明何为国家秘密，因为一般市民对怎样辨别哪些资料涉及国家安全没有具体认识，希望当局在制定相关条文草案之后继续解说和进一步咨询业界和公众意见。昂平360表示，去年全年共接待138万人，较2022年增加超过 2.5 倍，平均每日有超过4200人到访，较2022年增加近 1.5 倍，整体客量恢复至疫情前的2019年大约九成半。昂平360董事总经理刘伟明说，公司的全景缆车去年暑假的使用率大约八成，刚刚过去的农历年使用率更加达到100%。他说10部新增的全景缆车预计今年第四季启用。他又说去年11月曾经调整缆车票价，今年内没有计划再加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显著转凉，气温降至14度或以下。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油麻地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噶啦，咁而家油麻地东安街系全线解封。隧道方面，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多车，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另外告士打道西行主要就系转去跑马地噶，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啦，排到温思路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上狮隧同埋西行荃湾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多车，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车龙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牛池湾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御港湾对出都是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日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仲要谂一支烟嘅分别，人生就有差别。吸烟会导致女性过早衰老，亦会令身体机能转差，生育能力受损。提早开始更年期 和患上骨质疏松症等疾病，还会引致子宫颈癌和其他癌症。人生你有得选，立即戒烟，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细水长流》，作曲彭飞，作词黄海涛，主唱刘德华、吴京。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 百二岁，作曲作词主唱吴业坤、屈新风。 如果可跟你活到百二岁，幸福得像老年的噩梦粉碎。 入场人士注意，作曲冯允谦、陈巧威、Sea Travel， 作词 Oscar 冯允谦，主唱冯允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有千秋桐，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Claudia 秋桐喺度嘅。咁啊，讲紧你之前嘅作品，就喺 Energy 之前咧，都发现一样嘢几有趣，就系、是、你嘅歌咧系唔会受呢个时间嘅限制的。 即係譬如第一首歌可能真係譬如 Tello 做嗰首夢就可能3分鐘啦，跟住去第二首 On the Road 咧就分零鐘，跟住去到雙咧係一首7分鐘一首好豐富嘅作品。呢一、這個係咪即係我哋都有講啊，各有千秋，即係嗰個特色上係咪你自己都心裏邊都覺得係我就算做所謂流行曲都好，時間嗰樣嘢唔應該係一個限制，最緊要係嗰、那個即係歌你自己個 feel 係點樣樣？ 係啊，無論時間又好，即係寫嘅旋律啊、歌詞啊、任何嘢 progression 啊，我都係覺得。是要即系跟随自己的心咁样咯。 嗯嗯，头先讲梦嗰一首嘅时候，嗰、那个状态自己又系，因为叫第一首 debut song， 嗰阵时系攞住自己一个点样样嘅一啲想讲嘢放喺呢首歌度咯。 其实嗰阵都系经历咗一段失败嘅感情咁样啦，跟住就我都冇谂住要写歌嘅，其实系无啦啦瞓翻一觉，3:30砸醒咗，跟住就曲词一齐出嚟咁样。嗰就錄低咗喺 iPhone， 可能嗰陣太壓抑啦自己嘅情緒， 好多嘢想表達咁樣，好似 係啦係啦。咁但係因為自己都冇乜其他方式嘅，即係習慣都係唱歌啊、聽歌咁樣去舒壓或者即係釋放自己嘅情緒，咁所以就無啦啦就出咗嚟喎呢個旋律喺自己嘅腦海入面，咁就錄低咗。 哦，咁你仲記唔記得當初拎住呢一個嘅 demo 俾阿 Tello 嘅時候，咁佢嘅 feedback 啊係點樣樣對住呢首歌 ？Beautiful song， 加埋加埋個樣啊，大家睇唔到啊， 係 完全演繹咗 啊， 係啊， 我扮得超前，我同你講， 係啊，我見到佢嘅神水裏邊嗰隻眼要眯埋咁， 係啊 ，Beautiful song。 所以佢有呢一個嘅評語之後，其實就已經係好快、好有信心，就咁好啦，就將呢首作品做出嚟啦，直頭咁樣。 係啊，呢、這個認同感對我嚟講都重要嘅。 嗯， 係啊。 咁其實推出咗自己第一首歌或者頭幾首啦，有即係班底或者音樂人行內人嘅認可去同你合作啦。咁譬如喺受眾嗰方面，有冇都留意到？原來自己呢個 background 呢一種嘅音樂嘅 style， 原來都會有一啲人幾中意，會可能留言啊，或者聽你嘅。 歌咁樣咧？ 目前我嘅受眾都係即係一啲中意 jazz 嘅朋友啦，咁、樣可能因為我本身就活躍係 jazz 先，所以我 po 嘅嘢佢哋都已經會見到咁樣。咁但係嚟緊即係而家 energy 咁樣啦，其實都比之前嘅歌稍微再 pop 少少，咁、我覺得個受眾可能又會再闊啲嘅咁樣咯。 嗯，係咯，因為嗰、那個頭先都有講你嘅風格其實幾闊，特別雙嗰個好黐線，即係我覺得唔係個時間嘅問題，而係嗰個中西樂融合咗喺里边，同埋容许只歌中间里边有一段咁长嘅 instrumental， 而系你唔会闷嘅嗰样嘢，我觉得呢个系癫嘅位咯。其实呢一个嗰阵时同 Tarifa 去创作呢首歌系点样样开始嘅咧？ 其实咧呢一个系 Ensemble Transients 嘅 demo project 嚟嘅，咁佢嗰阵就话我哋第二期要开咯，你 join 唔 join 啊？如果你 join 就不如engage 埋你，我哋一齐写一首歌啊咁样。跟住原本其实系净系作曲嘅啫，同佢一齐。跟住佢就话不如你试下写埋词啦咁。 系，广东话词喎，仲要系。 系啊，跟住其实我系第一次写广东话词咁样，即系我之前试过帮其他乐队写英文歌词嘅，咁、但系我嗰阵即系攞住呢条旋律，其实我都唔系话特别有信心嘅，咁但系嗰阵一路听我就觉得呢首会系一首广东话歌咁样，跟住就好直觉咁样就写咗个广东话词咁样咯。 但系嗰时嗰、写嘅 demo 嘅时候，系咪已经系有一种即系中西融合嘅编曲嘅谂法，定话系可能去到某个阶段有啲嘢 trigger 咗，所以用咗呢种 arrangement 嘅？ 其实系因为我哋乐团入面嘅人有中乐团嘅首席，同埋有助理首席咁样，即系所立同埋二胡啦。咁所以Tarifa 都想用佢哋嘅 talent， 咁所以又有 flute 喺我哋嘅乐团入面啦。咁都会想 engage 埋所有嘅人。咁所以就系呢一个编曲就系咁样出嚟嘅咁样咯。 系好有趣啊！呢一个，因为你又唔会，因为一般我哋听中乐有一种 texture， 西乐有一种，摆埋咗一齐又好 另一种嘅 好夹咯。我只能够话，再用一个 jazz 嘅一个底嘅时候，系好黐线。我觉得呢首歌系 有一种古典嘅感觉。 系啊系啊，即系所以 visual 上面都系有一种古典嘅拍摄嘅方法咁样。咁所以一路以嚟，头先听到几首作品都系之前啊 Claudia 嘅作品啦。咁而新嘅作品咧 ，Energy 头先都有轻轻讲到呢一首咧，就会向翻pop 少少嘅一種做法啦，咁呢一首歌，我覺得嗰個感覺一開始聽就有一種好似 Lullaby 嗰啲咧，即係嗰啲慢慢進入咗一個夢裏面嘅嗰種啦。呢一首歌可唔可以講下，即係 Energy 一開始嘅切入點寫嘅時候係點樣開始啊？ 其實咧，我好開心咧，每一個人聽完都會講起夢呢個字咯。係因為係寫嘅時候，我係諗住呢樣嘢去寫啦，但係我冇寫到。即係呢一個歌詞係冇一個字係 dream 或者任何相似， 係 咯。但係每一個人聽都會 get 到係 dream like 嘅一個狀態咯。所以我就覺得寫歌呢件事真係好 powerful。就算我冇即係灌輸你哋， 係 咯，我冇咁樣寫，但係你哋都會 get 到，跟住我就覺得咁真係成功咗呢一個信息傳遞。 即係 deliver 到我本身諗緊個畫面俾大家啦，嗰種感覺。 係啊，係啊。咁至於寫就係我覺得，因為其實平時寫情歌咁樣啦，通常都係寫俾一個對象，然之後寫得好甜蜜啊，點樣可以我哋好好啊，或者點樣可以對你好咁樣。但係即係我就覺得咁點解唔可以寫一首歌係咁樣寫俾自己嘅呢？即係對自己嘅情歌咁樣，即係內在小孩又好，而家嘅狀態都好，點解唔可以即係接受而家自己嘅狀態，或者去即係愛自己嘅更加多咧咁样，咁所以就觉得如果呢首歌系写俾自己嘅一首情歌，咁都几浪漫喎。咁 系，咁嗰时即系咪都真系幻想住一个可能以前细个嘅自己，然后而家嘅状态去同嗰阵时嘅自己讲，或者佢同而家嘅你讲，系咪谂紧一个咁样嘅情景噶？ 其实我谂，因为我写每一首歌嘅时候都会有一个意象嘅，咁就。呢一个就系、是、即系自己手拖住自己手咁样咯，系、啊，即系都系一个好温暖嘅状态嚟嘅。因为其实呢首歌即系诞生嘅画面咧，就即系佢系一个比较惨嘅背景入面诞生嘅，其实就唔系首歌听到咁开心嘅，但系就 系 因为嗰阵经历咗一段唔系几开心嘅时候啦，咁就会翻去即系想拥抱翻自己咁样，系啦，所以个 background 其实系 dark 嘅，但系写出嚟就系一个好绚烂嘅画面咁样咯。 但係最初喺腦海入邊形成咗呢個 melody 嘅時候，其實腦海入邊都會唔會已經順便諗埋啊個編曲就可能係好近似我哋而家聽到呢一個好 dreamy 嘅質感啊，定還是可能最初嘅形態都會係個編曲上有少少唔同嘅咧？ 嗰陣其實我諗到條 melody 之後就自己配曲啦咁樣。咁咁啱，其實配出嚟全部都係 major chord 嚟，即係開心 vibe 咁樣啦。咁至於編曲上咧，我都係想佢即係帶俾人哋温暖嘅咁樣，因為其實無論呢首又好，即係之前一首分零鐘嘅 On the Road 都好，即係我都想俾到一種感覺，人哋係即係有一種同你陪伴你嘅感覺，同你行嘅感覺咁樣。所以我就是一开头想象，即是我跟 Perry Lau 即是这首歌的编曲人啦，我都是沟通的时候都是说，哦，我想是很温暖的，即是好像如果你听的时候这首歌好像在那里揽着你这样就更加好啦这样。 嗯，因为你讲揽的那个呢，我直情去到直歌去到最尾的时候，那一段呢都重复着哼唱着呢，好像好像抱着 BB 这样在那里呢，即是那种 哼去分 享。哼，即是好像有一种这样 的感觉在那里。但你話你諗緊嘅時候就主要係一個擁抱嘅多啲嘅，但就未去到一個手抱住咁樣，未去到咁嘅。 其實有㗎，我都好開心你聽得出咯，所以我就覺得哇個力量真係好大喎咁樣，因為你都會聽到咧，我咪加咗勁多和音喺後邊嘅，即係我同我個 friend 金仔啦，係呢首歌嘅金仔咁樣啦。咁當時度呢個和音嘅時候，都係有一種即係好想啊。四方八面嘅人聲係温暖地攬住你，即係無論 higher register， 即係我把聲比較高音啦，然之後金仔把聲即係沉啲嘅男仔聲咁樣，即係由高至低地一路攬住你咁樣 ，all around you 咁樣包圍住啊， 好好啊，你呢個比喻 ，all around you， 冇錯。 咁但係頭先講嘅兩個合作嘅朋友啦 ，Perry 同埋金仔啦，先講 Perry 其實嗰陣時點樣去物色到，覺得以呢首歌嘅編曲，不如揾佢合作啦咁樣。 其實當時係我係聽到陳雷嘅歌，跟住聽到係佢編曲咁樣，跟住就覺得哇幾正喎咁樣，跟住我就覺得佢編曲，因為其實編曲最緊要嘅一件事係唔多又唔少啊嘛，即係如果你多咗就會好似。好 crowded 咁樣咯，即係反而太多嘢喺度咧，就即係你 feel 唔到，即係人哋 feel 唔到你想表達啲乜嘢咁樣。咁但係佢啲嘢係啱啱好咯，即係好有力量，然之後又啱啱到位咁樣。咁我就覺得啊，如果可以揾到佢合作就好啦咁樣。跟住就見到咦有 mutual friend 喎， 就揾人幫手開個聲 先，跟住就真係搭到。咁其實當時係。你知啦，又唉，會唔會佢唔中意首歌噶？定係覺得唔得閒定點噶？你知成日都要俾人拒絕噶嘛？出嚟做 indie， 成日都問人啊，你想唔想呢樣咁樣？跟住成日都唔得，唔好意思咁樣。但係都係要即係硬住頭皮問啦咁樣。咁但係咁啱 send 咗個 demo 俾佢，其實個 demo 就得琴同我自己咁樣啦。當時彈咗，跟住佢係中意咯，即係佢話啊。即幾正喎，呢個旋律都幾 blues 喎，咁樣。跟住佢鍾意，所以就應承咗咁樣咯。 哦， 個編曲。 咁跟住另外一位啦，就係即監製同埋一齊唱 backing vocal 嘅金仔。 金仔。 係啦，呢一位又係同我介紹一下呢個緣分點樣，跟住喺呢首歌合作呢。 其實係嗰陣喺48 studio 啦，亦都係呢首歌即係錄音嘅地方啦，咁樣。咁係嘉隆幫我錄音嘅，咁當時都係有幾個 mutual friend 啊坐啊咁樣，咁我哋就咁啱坐喺48度食嘢，咁就佢就行咗入嚟。跟住就講起音樂啊，跟住大家佢又好中意 jazz 喎，咁我最中意嘅 jazz pianist 係 Bill Evans 啊嘛，即係比較 classic 啲嘅咁樣，即係佢都已經唔喺度嘅咁樣，係咯，即係我哋都中意同一個 pianist 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就開始佢彈又 jam 起嚟啦，跟住就。 就嚟了啦， 即係覺得哇！我哋中意嘅嘢一樣啦，同埋想 cover 嘅歌其實都一樣咯，重要。 哇！ 係啊，跟住所以我哋又一齊玩 show 啊，一齊做 cover 啊，跟住又一齊整歌啊，咁樣咯。 所以去到一齊為呢首作品係擔起監製呢個位置，係咪其實大家一路個意見都係非常之一致咧？都係。 其實有啲位都會唔係好一致㗎，即係尤其是到最後嘅時候，我就會發現，咦， 我好似想实现一个真系 B B 仔抱住你包住你嗰个感觉啦，但佢可能想要一个 cooler sound 咁样，即系可能冷少少嘅咁样。但系所以我最后都有同佢沟通，然之后佢都会同意啊，因为佢明白话我写呢首歌嘅愿景系点咁样。咁最后都系 respect 翻对方嘅意见，咁就做咗呢首歌咯。 嗯，因为我都觉得呢个即系拥抱紧一个可能自己细个嘅自己或者点样，即系呢个感觉好重要，好似喺呢个歌里面。其实你有冇话自己可能细个有啲咩，而家可能个人大咗啦，都好挂住嗰阵时自己拥有呢一啲嘅性格特质， 或者 即系嗰种咧？你自己有冇都透过睇做呢首歌嘅过程里面，其实都有谂翻呢样嘢？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嘅性格，即系我嘅 MBTI 系 INFP 啦 ，INFP 哦， 系啦， 你 I 啊，你系 我 跟住你 E 嚟嘅先有机会， 但我系50/50咯，哦、都 fluctuate 嘅，即系我以前做系73% E 啦，但 系 自从我开始写歌之后咧，就变咗40%+ E 咯， 写歌嘅 mode 就 I 啲咯。系嘛？ 系啊，即系比较要isolate 自己，匿埋一个写嘢，所以就可能会内向咗一个人。系啊， 或者 deliver 嘅方向由以前即系要对人变咗摆咗落歌度咯，好似 系 啦系啦。因为我嗰阵就发现，即系其实好多人啦，就算熟定唔熟都好，都好中意同我讲心事嘅。即系可能佢哋觉得我系一个好嘅聆听者啊，或者唔会讲出去，或者俾到好嘅意见佢。咁但系我之后就发现啊，其实我都冇办法咁样拥抱每一个人噶，即系其实我都好内耗啊，即系我嘅 energy 其实冇咁多，咁所以我后屘就谂啊，咁我喺呢个世界即系贡献呢个世界嘅方式系乜嘢咧？咁样，咁会唔会系即系都系用翻音乐啊？咁样即系用翻我中意嘅嘢俾人哋听到，去拥抱翻人哋 ，instead of 每一个人唔同陌生人咁样揽嚟揽去，咁真系 唔使担心啊！ 以后边一个过嚟倾心事就掉首歌俾佢， 我攰咗， 你听啦， 我俾个 QR 曲你啊，你 乖啦， 有咩唔开心你听呢首歌得嘅，我神咁多， 俾啲 energy 你， 系啊，咩 energy 啊？我首歌名啊， 所以即系嗰种温暖，有时即系我发现喺现实生活里面冇办法咁样去俾到人哋嘅时候，因为自己嘅能量都会耗尽噶嘛，唔系源源不绝噶嘛，咁唯有即系 focus 翻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人家其实都会受感染的嘛，即是哇你怎么可以这么 passion， 你这么喜欢，然后这么 stick with 你喜欢做的事，然后人家都会感动，又或者觉得即影响到他们，所以我就发现哦，如果是这样去贡献世界会比较舒服又或者适当的，那就都是摆翻落歌入面，其实一路落嚟 ，Energy 呢首歌系最切合我而家状态，亦都系即算揾到我自己最舒服嘅状态嘅时候咯，唔再做情绪焚化炉，唔系焚化炉、 啊，情绪焚化炉呢一个真系好好啊！ 系有咩唔开心听歌咧？ 学起来，学起来，我唔会做你嘅情绪焚化炉啊！咁样， 我平时都做开人嘅食物焚化炉嘅，以前。情緒焚化都攰嘅，因為你自己都有，因為我就係覺得通常做情緒焚化爐啦嘅人，其實佢自己都係有情緒噶嘛，咁到自己嗰下嘅時候，都難搞噶嘛。 即係你聽得太多，你都會爆噶嘛。 係啊，或者到你自己有嘅時候，你揾邊啲人咧，又係另一個課題嚟噶嘛。 係啊，所以而家人哋話啊，失戀會聽你嘅歌，又或者啊，我唔開心嗰陣聽到你啲歌開心翻，咁我就覺得哦。咁我都作用緊啦， 咁呢一首歌會唔會都有一個計劃，係會有即係 visual 上面一啲可能 MV 等等，即係譬如cover art 就會見到嗰種好似小朋友畫嘅嗰種粉彩畫嘅嗰種 texture 嘅感覺啦。 係其實咧，而家個 MV 咧係製作中。 嗯 ，OK。 因為都係我第一次嘗試自己寫劇本咁樣啦。咁、當然 animator Cyrus 有幫手咁樣嘅。 係。 咁我同佢亦都係緊密合作中啦，即係實現我腦入面諗嘅願景啊咁樣。 係。 咁都係會係一個療愈、自我療愈嘅一個過程嚟嘅。 是今年啊，即系呢一首 Energy 之后，其实会唔会自己其实个计划上面都已经有喺度，大概会系谂住有啲咩 plan 咁咧？ 其实已经做紧之后两首歌啦，系、 哦、 啦，未来都系下一首咧，都系同 Perry 合作嘅，系啦、 嗯， 都系我自己曲词啦，然之后编监佢会帮手咁样嘅，咁系一首广东歌嚟嘅、 啊， 都系谂住出下一首歌嘅时候就会顺便出埋我嘅 EP 咁样，系啦，咁、哦、然后再下一首歌都系广东歌，不过就系、是、我觉得系另一个 vibe 嘅，所以就唔打算摆喺入面咯。 系，其实因为之前作品有广东歌啊、国语亦都英文咁样几个 language， 你觉得自己唱可能广东话，因为呢个都系对唔少歌手嚟讲系一个几有趣嘅课题啦、 嗯。 我会话，因为成个 presentation 方法同英文国语好唔同咯、 嗯嗯。 你自己体验上面觉得系点样？特别今年仲有两首都系广东话嘅时候。 其实发音上面真系要全部都练过噶、 啊， 尤其是之前咧去咗美国咧，唱多数都系唱英文歌啦，啲 jazz standard 咁样。咁但系广东话歌咧就你知道如果啲发音唔正咧，就会有啲音棘住咗出唔到嚟嘅。 系。 咁所以系全部要重新练习啦，同埋，但我觉得即系我始终都系最想写广东歌嘅，因为始终即系大家喺香港咁样，跟、 嗯、 住我又好想。可以融入到我自己最中意嘅 jazz 系广东歌，咁我觉得哇 amazing， 可以喺流行音乐嘅即系广东歌嘅文化有我少少 jazz 少少嘅踪影咁样，我就觉得啊咁样好美好啊。 系。咁、嗯、啊，所以繼續今年大家就可以期待住咧，秋同佢另一歌啊，同埋 EP 咁樣啦。咁啊，又而家出緊呢一首就 Energy 嘅。咁啊，今日多謝你同我哋介紹啊，謝謝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 听我有秋同 Claudia 呢首派嚟个叫做 Energy 啊，听日5点再见，拜拜。